词语敲 敲 刚 刚 打扰 打扰 同屋 同屋 历史系 历史系 打算 打算 进修 进修 感兴趣 感兴趣 恐怕 恐怕 入戏 入戏 得 得 大吃一惊 大吃一惊 没想到 没想到 招呼 招呼 吃惊 吃惊 和一样 和一样 挺的 挺的 交朋友 交朋友 拿开心 拿开心。